在我进这家报社之前，我其实已经听说，就是我们的报社不仅仅只是一个平面媒体，它同时还担负着很多其他的功能，比如说像演出公司，我们部门就会经常接一些演出项目进来做。在这方面，我写报道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有心理准备的，就是尽量不写一些，相对负面的或者带个人评论色彩比较强的一些东西。但是你知道，就是作为一个记者的话，他肯定是需要有自己的声音，总是需要客观的对待一件事情，不然的话，你写的东西就不是叫新闻报道，而是类似于广告客服写的一些软文。并且，在我们的一些报道后面，它经常会贴上一块很难看的，像订票电话，或者说一些售票信息之类的。甚至有很多朋友看到我都会跟我开玩笑说：“哎，你是不是拿了很多好处费？”这样子，我觉得就是无论怎样，就还是需要保持一个记者的一个操守吧。然后，索性我就开始写博客，因为博客相对来说可以比较自由一些。然后，我的博客点击量也是比较高的。几天前就是我采访了《妈妈咪呀》这个音乐剧。这也是我们今年引进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。那我写了一些自己的感受，比方说这个戏我觉得有一些做作。他那些演员就是会特地为了拉近与观众的距离，就加上了很多地方方言，但其实那个效果并不太好。就我在现场也看到，台下的观众其实并不是很买账，他们这样就是胡乱的增减一些东西，也反而丧失了这个音乐剧本身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个东西。啊，我这么写了之后，结果就被老板发现了，然后老板就很气愤嘛，因为我的博客有很多人看，他这样的话很影响到那个会左右读者的购票的一个决定，所以说老板就说你要么就不要写，要么就换博客。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让我比较困惑的一个地方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，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呢？